天。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观众朋友在看花样滑冰比赛的时候，会在选手完成高质量的跳跃之后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么如何来分辨不同的跳跃方法呢？今天我们就邀请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运动员陈红一给大家介绍如何看花滑里边的不同跳跃动作。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运动员陈红一。大家在观看花样滑冰比赛时，一定都会被运动员完成的动作眼花缭乱的跳跃所吸引。目前国际滑联的规则中规定列表跳跃有六种，包括阿克塞尔跳、勾手跳、后外点冰跳、后内点冰跳、后外结环跳、后内结环跳。那么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刚刚接触花样滑冰是很难判断出选手的跳跃类型的，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小窍门，虽然不一定百分百准确，但是可以帮助从来没从事过花样滑冰运动项目的观众认别这些跳跃。阿克塞尔跳是花样滑冰里唯一向前跳跃的动作，所以也是最好辨认的。勾手是左脚后外热起跳，右脚后外热落冰的跳跃，因此起跳和落冰要不在同一个弧线上和方向上完成，所以相对比较难掌握。后内点冰跳的特点是左脚后内刃起跳，右脚点冰跳，它和勾手之间的差别在于起跳的弧线用刃。比赛中经常会有运动员出现用刃错误的情况，这些都会造成分数的损失。大多数运动员在准备后外结环跳跃时，起跳双脚呈现交叉状，后内结环跳进入时也很容易分辨。选手一般双腿呈八字形，一条腿向侧后方向延伸，用左脚内刃起跳，后外点冰跳则是右脚外刃，左脚点冰起跳的跳跃。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下午4点和晚间8点，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